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好，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蔡户营桥的北向南方向，西三环苏州桥到丰益桥的北向南方向，北三环苏州桥到马甸桥的西向东方向，以及莲花池西路西二环到西四环的东向西方向，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四惠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来到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时间呢是周日早间的10:01。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2017年全球榜各项年度大奖的归属。今天呢，首先我们要带来的是9017全球榜的排名情况。经过了一周之后，榜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第14位，方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都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13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 第12位，光良，9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第11位，周笔畅，风。第10位，阿令，光之海。第9位，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现在的时光。 第8位，薛之谦，像风一样。 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 第7位，张艺兴，睡。第6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是因为我存在。 第5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4位，福音 and Sam，相思湖畔。 我们走在相思湖畔。 第3位，孙燕姿，我很愉快。 请不要说想一 想。第2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本周冠军曲目，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拼凑了别人新的故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9017全球榜一共有6首进榜新歌啊，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一一来分享。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李健为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演唱的回归版主题曲《城市之光》。这首歌呢是首周进榜，排在第15位。 城市中央，在那最高的地方，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 善良。当那乌云遮挡月光，城市之光更明亮，它阻挡着黑暗降临，人们不会迷路慌张。当人们进入梦乡，在城市投放如幻的荒诞景象，是现实的真实模样。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第907全球榜的第一首亮相的金榜新歌，首周第15名，来自于李健的《城市之光》。下面这首歌呢，在上周的榜单旅行环节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过，目前呢也进入了全球榜当中，首周第14名，方炯斌《最笨的人是我》，收录在去年10月份方炯斌的新专辑《我不是神》当中。 时光真的能倒流，弥补犯的错，请再次遇见我，能错我都错，该说的都说破，把伤害让我全部回首。若没有狠狠的伤痛，人不会伤痛，趁早学会坦白，就不用愧疚，早点参透温柔，就不会又让你泪流。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在那个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我希望时间能倒流， 再回到你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我愿用余生与你相拥，不再让你走。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最笨的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伪装坚强，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多希望时间能倒流，想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我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再有以后，再给我爱着你不保留。 虚幻 当空，刻骨无入。 大风吹着总落狂，天地混沌不明真相，沉默着或不屑开枪，越是倔强越是悲伤，跌跌撞撞闯过马乱兵荒，几分胆量不卑不亢，渺渺你我青春轮流阵亡，一腔无邪热泪盈眶，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顺心观 的一趟，作为新专辑流行的主打歌呢，在全球榜的主办电台之一北京乐广播的中国榜上已经取得了三连冠的好成绩，而在第901期的榜单当中呢，也以新歌姿态进入了全球榜当中，首周成绩是第13名。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12名，也是新鲜上榜，这就是光良的新专辑的同名主打《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黄建为的曲给了歌曲安静而温暖的感觉，同样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填词人陈信言呢，则写出了有趣的歌词，从一到九使用孤独的方式，真的是很宅很无聊。歌词唱到说 day by day， 一天不孤单，一天不孤独就不舒服，这样的孤独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呢？ 一是倒背下往数到烂熟，二是看日出，三是晾衣服，四是回家的路途绕远路，五是等冰块凝固，六是画地图，我一天天一天天研究，要如何正确使用孤独。 等的模样毫不吉祥，用皮肤感受你的留下，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我以为它跟随过了量，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夕阳浮在歌荡，让委屈的感官无法释放，最近我的伤口没生长，因为我躲在没风的地方，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 薛之谦在去年底推出的全新专辑《Do the Crossing》，向动物世界、暧昧、火星人来过，包括我们今年的年度金曲《我害怕》在内，过去一年多里的人气单曲。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新一轮的主打《像风一样》，首周进榜第八名。第901期全球榜的进榜最好成绩《黑马歌》呢，只是林俊杰新专辑的第一首亮相主打，也同样是标题同名主打，伟大的渺小这首歌呢，本周的成绩是空降亚军。 一朵玫瑰被刺围绕，也许它也渴望拥抱，海豚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好或糟，曾经外表的孤傲，其实我想心中最想要看你亘古的浪

万岁少女由陈哲执导，孙可嘉编剧，张震、滕昕、童心竹、冯胜、郝祥海、鹦鹉月山等人气声优加盟。张慧导演话剧作品《我是月亮》今天晚上将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最后一天。《我是月亮》通过五个主人公，五段关于成长的温馨故事，探讨着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探讨着身体痕迹。而剧中布满陨石坑的月亮也是一个漂亮的隐喻。孟京辉戏剧作品《空中花园谋杀案》新一轮演出将于本月17号到21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开启。《空中花园谋杀案》是一部保留了孟京辉风格，在自我表达和大众体验之间找到平衡的作品。复杂的人物关系，种种情感纠缠在一起，对演员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甚至有演员表示，孟京辉的一部《空中花园谋杀案》先谋杀了全体演员，再如脱胎换骨般重生。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那上个时段呢，我们分享了第907榜单的金榜新歌，这个时段我们带来榜上歌手的榜外歌。周笔畅的《风》呢，进榜六个星期，最好成绩亚军。上周呢是排名跌至了榜尾，本周呢是有四个榜位的升幅，升到了第11位。好，我们来听同样是收录在《Not Typical》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吸引力》。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周笔畅 Not Typical 专辑当中的 Fascination 呢，也是去年他生日当天所推出的七月单曲。合成器流行曲风呢，带出了满满的八十年代的感觉。而这首歌呢，在去年推出的单曲封面呢，也用了这个巴比特的风格，十分复古的感觉。陈奕迅的《之外》呢，进榜四个星期，那上周是到达了季军的位置，本周排名第五。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同样收录在《Come On In》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零下几分钟》。 湛蓝的清晨，火种里也欠你点橘红的晚霞，女人失恋第一天，那天那年，可多想一眨眼，雷声的瞬间，总爱飞走的麻雀，无声的孤单，老是让我想好远，消失的背后，可能会有人失眠，听着眼泪碰撞世界，但我们一边走路一边纪念，但一不小心又把一天走成一年，被时光当纠结，每首一次想学一点，很久以后再去怀念，让我们一边寻觅一边亏欠，那起初的心再把一天走成一年，那女孩做的梦被微风吹旧音乐，下雪的巷口，女生在等一张脸，下一次再见，女人要等好多年，爱让我们真心几遍。 佳阳和李思松写给孙燕姿《天天年年》，词和曲呢都没有太大的起伏，却随着娓娓道来的一步步成长印记，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已经被深深的感动，因为歌曲当中那一份感同身受的真实感。而同属于跳舞的反骨专辑当中的《我很愉快》在第901期全球榜上排名是季军。好，另外呢亚军位置呢属于新歌空降的林俊杰《伟大的渺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冠军歌，进榜三周，上周第四位，本周夺冠，张惠妹专辑的同名主打《偷故事的人》。 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用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重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十一位周笔畅风，第十位阿令光之海，第九位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现在的时光， 第八位薛之谦像风一样， 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 第七位张艺兴睡，第六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第五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四位福音 and Sam 相思湖畔， 我们都在相思湖畔， 第三位孙燕姿我很愉快， 请不要说想想， 第二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 本周冠军曲目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时间是周日上午的11:03。那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新加坡的歌手林俊杰第13张专辑《伟大的渺小》。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呢 JJ 锐减了情歌，格局和眼界也更开阔。专辑的同名主打呢，是以宇宙的浩瀚对应人的渺小，宇宙一丝一毫伟大并非凑巧，握的手握好，我有多渺小也做得到。他想要表达的呢，是人只要有信念，渺小的自我也可以做到不凡。 一朵玫瑰被刺围绕，也许他也渴望拥抱，爱的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好或糟，曾经外表的孤傲，其实我想要一种美，心中最想要看你干枯的老

一首林俊杰 featuring 虚拟乐团消除联盟的丹宁执着。一位女子呢，为了丈夫在砍伐木材时裤子呢不容易破损，于是呢找人定做了一条耐用且不怕磨损的裤子。牛仔裤呢也成为了跨时代的产物。林俊杰呢以此为灵感，鼓励自己在音乐上也需要丹宁精神。林俊杰的这张《伟大与渺小》呢，以电子风格的圣所开场，在轻柔舒缓的小瓶子当中呢接近尾声。林俊杰呢也是这首小瓶子的第一作词人，而另外一位作词呢是他多年的战友林一凤。在生活当中呢一些平凡的小事，写一种单纯纯粹的满足感。好，我们先来听这首《小瓶子》。 小瓶子装平凡的日子，生活的大小事，熟悉的过客，倒影中看彼此各种喜怒哀乐，紧扣着手指最初的掩饰，飘向远方的影子。 被蒸发了以后，眼泪是否还顺流，灵魂是否还能祈求，徘徊在幽谷的念头，宁静是奢侈的奢求，沦陷的视线的破口，不知离破碎的部落，哪里是诅咒的绳索，我求问心中的寄托，爱不如火，依然执着。小的前奏，放手一搏间的守候，枪林弹雨里不停留，以为前进等于自由，我们在逆流中搏斗，坦然失去所以拥有，我乘着重复来破浪，我奔向命运的旋转，未知是终究 林俊杰呢，个人的工作室就叫做圣所，自然音乐呢也是心灵的归属。2014年林俊杰以新地球、涅槃重生和自己的对话到伟大的渺小，他的音乐呢越来越深入内心，并且带着一种自我的叩问。当然呢，作为流行歌曲完全摒弃情歌是很难的，林俊杰呢不唱情歌也非常可惜，所以这一次呢收录了一首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叫做捡云者，用云淡风轻的编曲啊，唱一种恋爱未满的释然，用云朵的意象形容飘散的爱情。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捡云者》。 俯瞰着我，失散的爱它漂浮着呢，旅行着，想飞开，但又依依不舍，魔术般的停在那儿，特别神秘的我，借一片云拽着，纪念曾珍惜。就

也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丰碑。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主持人鲁豫近日推出新书《偶遇》，书中精选了69封信件往复，所涉及的问题大多是年轻人最关注、最普遍、最困惑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自我，如何面对成长当中的挫折与烦恼，涵盖了很多年轻人在生活和情感当中面临的问题。国内首部社交 IP 小说《厘米学院》正式出版。此次《厘米学院》小说的出版，不仅能够让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以更加多元的形式接近年轻人，而且能够让其更易于被喜欢传统纸质图书的读者所了解和接受。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38，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这个时段呢是今天的最后一时段，继续来关注新加坡创作歌手林俊杰的第13张专辑《伟大的渺小》。林俊杰的近3张专辑呢都有跟方文山合作，那这张专辑呢依旧如此，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我继续》，歌词当中写到说，我愿潇洒如鹰，逆风等待黎明。越过人生峡谷困境，听歌词就知道这是一首超越低潮迎来曙光的作品。来听这首《我继续》。 远方无人回应，谁的琴声如此冷静，顺风的梦很轻，欲望如此透明，看腻了世俗风景。哦，我拒绝相信所谓的命运，我仰望天空不甘心，我愿潇洒如鹰，远离地上宿命。那纷扰的城市人群，负重掠过森林，爱不该有边际，让恨一路的飘零，是场战役。如影一般的眼睛，撩断了那曾经的美丽。我继续翱翔天地，张开双翼。 蓝天上的独一那张脸，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第53天后的日夜线，当黑夜吻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半日夜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寒暄，来自目光的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在黑夜和白天拼命往前，听不到救援， 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这是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所带来的这首叫做黑夜问白天。从黑夜问白天到黑夜恨白天再到黑夜问白天，唱出了一种历经风雨之后的释然和豁达。我很好奇啊，歌曲当中呢这个第53天后的日夜线，53天到底是什么典故呢？这个疑问只能等到 JJ 本人来解开。下面同样是出现了具体的数字，歌名呢叫做4:44。这首歌呢他找过很多人作词，都无法达到 JJ 想要的感觉。他和好友怀秋聊到了这件事之后呢，怀秋想试一试，于是呢就用接下来的这种一首电子加上嘻哈相结合的风格，描写了一种即将爆发的情绪。来听听这首4:44。 四天四十四灵魂蒸发，理智掉了漆还在粉刷，意识潜意识到底谁在说话，对白叫做没有文法，追寻真理或安于现状，选择墨菲斯那颗药丸，红蓝的抉择何必挣扎，我色盲只能装傻，想干净却静不下来，夜色精彩醉人徘徊、哦、他的轮廓记不起来，有被遗彩留下的黑白只为世人难以忘怀，是否算活在当下，那片草坪被人意践踏，蹲下一看我在脚下，捉着生之醒不过来，过分期待是我活该，精疲力竭恨不胜待，只能放开处理加速度，路人只看见在我本身，但我说不出来， 我不想这样， 拿起手机，地面剩四十四，再走红灯也剩下四十四。几月几号？四月四十四。在沉睡中重生，窗外黎明变黄昏，梦的将醒未尽是成真，心被烫伤的疤痕，眼角失去的青春，仿佛就像奇迹般再生。 穿越变成一场误会，不能化解梦里我没有，梦境没有我，谁穿越穿越谁，如果我没有，如果没有我，心被烫伤的疤痕，眼角失去的青春，仿佛就像奇迹般再生。哦，2016年，我回不去的那一天，时间画出曲线。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俊杰第13张专辑《伟大的渺小》，叫做《穿越》。专辑整体的色调呢偏暗黑系，他也以此来叩问内心世界，所以他说这张专辑呢是一张掏空自己的专辑。那时间来到了11点52分，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把这个。他用这个最后这首歌呢，把人比作风帆。他说：“乘风破浪有所难免，鼓励大家积极拥抱挑战，以释然的心态面对每一天。”好，我们来听这首《身为风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北京乐广播要带给大家的是更精彩的节目。那我们要跟你相会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会了。太贪婪。